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静秋，88年大学毕业，1990年生了女儿丹丹，2年后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20多年来，她一直陪伴女儿进行各种康复训练。学琴、演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用他的乐观和坚持给了孩子最好的呵护，也让自己的人生有了别样的精彩。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丹丹妈张静秋。丹丹10岁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老校长于慧庚组建了一个专门给智障孩子的音乐培训班。张静秋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这个机会，带着丹丹去学弹琴，一学就是18年。 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呢？日常是什么样？这些年在丹丹身上跟她相处的状态？ 我现在就是日常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以她为主吧，因为我2年前我就退休了嘛。她2013年她就是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她就没有学校去了。 对呀，也不能上一辈子学呀。 那我想也不能在家呀。因为这些孩子只要一回家那肯定就退步了。他必须接触社会。那我就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呗。从2013年到现在我就带他满北京市跑。哪有事就是适合他的活动我就带他去参加呗。然后什么陶艺呀、什么唱歌啦、什么画画、烘焙。因为他一直在学琴上课，就是这些嘛。后来他就是学琴学到一定程度了，在他这个圈里大家知道他学琴了，有些一些活动就叫他去演出。完后来呢就特别有幸的就遇上韩芝他们了。 越为爱 越为爱。哎呀，就跟韩芝他们这几年乐队，哎呀，丹丹就是进步挺大的。 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做的一个公益组织。 对。 让一些自闭症的孩子跟他们的乐手一块儿组了一个乐队， 对 啊，各种演出，我看帮他们排练呐、什么的，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这几个家长就觉得，哎呀，这是太完美的一个融合形式， 是 因为你看啊，在这个乐队里边，比如说10个或者12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我们是4个自闭症的，就是 孩子 青少年嘛，就现在已经是青少年了。他们经常在一起排练、演出，那他们的行为就是慢慢的就会感化这4个孩子的行为，是吧？ 对， 像舞台礼仪呀、还有一个，他们弹曲子要有情感，我们孩子缺的是情感，那我这个情感呢，老师也教不了，家长也教不了，只能在什么，在融合环境里去影响。 而且他们是同龄人， 对，他们是同龄人， 嗯， 然后他们还特别有活力。这几个孩子和他们在一起可开心了，一说排练可高兴了，所以他你看经过这4、5年以后，就说他这个曲子就慢慢的就情感就丰富起来了。那他自己的情感他也丰富起来了，学会关心人呢，是吧？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在这几年的一点一滴的这么积累起来的，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融合形式。 其实我听你聊哈，20多年，带着孩子就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好像这个社会上关心这些孩子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机构、公益项目 这些组织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确实越来越多。 嗯， 而且现在人吧，接纳度越来越高。 嗯， 你看单单学画画这个老师吧，他学国画这个老师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自闭症。 嗯， 因为单单呢，他就是有时候的时候他会主动去了解这个东西，他还会跟他周围的人说一说，然后呢他就觉得哎，跟单单相处还挺有意思，说他那个画里边有好多和他教别的小孩 不一 样。 一个视角都不一样 啊，不一样。 嗯， 老师比他大3岁 啊， 然后他俩呢，就是这个画画呢也很愉快，一边画画一边还八卦什么的，就是不认为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个学习过程。 我看丹丹的生活好丰富啊， 嗯， 排练、演出还学画画， 啊，对，还做烘焙 啊，还做烘焙。 因为我想是什么呀？就是说让他呢。多接触一些不同的这个人群，不同的环境， 嗯， 我觉得对他呢就是适应这个社会有好处。 嗯， 就是说他自闭症吧，就是有些这个规则他可能不懂，但我们要一点点教他， 嗯， 但是你说坐在家里教还是不行。 嗯， 你看比如说看电影， 嗯， 实际看电影这个我们就是好多次才把他这个看电影的规则教下来 啊， 因为刚 怎么教呢？ 因为刚开始看电影的时候他坐不住 啊， 那就是没办法，他坐看半截，我就只能是领他出来。后来呢，就是他看不懂，他看不懂怎么办呢？他睡觉，但是这也是进步啊， 嗯嗯， 他至少不出来了， 对，能坐住了， 他坐住了。 嗯， 后来慢慢的呢，他就不睡觉了，可能就是开始睡整场， 嗯， 后来睡半场， 嗯， 再后来呢，人家乐他也跟着乐。至于为什么乐，可能他并不知道。 嗯， 但是我不管他，他只要坐着就行。但是现在他就主动要求看电影。寒假的时候看了个《捉妖记》， 嗯， 还看了个《神秘巨星》 啊。 然后前几天呢，他说他想跟朋友看电影，就是我带他上课什么都是地铁、公交、骑黄车， 嗯， 多次训练他遵守地铁规则，怎么充卡，怎么排队，怎么上，什么时候上车，什么时候下车，怎么看这个标识，怎么倒， 嗯。 从哪个口出，你这都是得通过多次训练他才知道。 那现在自己都可以了吗？ 他现在是我让他领着我，但现在唯一的是什么呢，我不敢完全放手。 嗯， 就是让他自己出去我还不敢，嗯，因为女孩子 嗯 不太敢撒手，嗯，我怕他到时候中间有一些什么行为 嗯 不安全。 嗯， 他实际认路没有问题，就是， 嗯， 现在就是可能是困难在我这儿。 嗯，你心已经够大了。 我不敢开，我不敢撒手， 对， 这个不敢撒手。 我觉得是，就是你已经比别的，你们叫星妈， 对，星妈， 星星的孩子嘛，说自闭症，所以你们叫星妈。 星妈， 你是我见到的，就是很阳光的星妈。 我这个就是你说的心比较大。 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放手。 不敢 啊， 不敢放手。 嗯，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有突发事件， 嗯， 或者他有一些行为，万一有人注意到他， 对， 我害怕。 嗯 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呢？你能看他一辈子吗？ 我现在吧，也在慢慢的，就是说，随着他的能力的提高， 嗯， 咱们慢慢的给他制定一些训练的目标呗，是吧？就是说，训练他独立出行，训练他管理金钱， 嗯， 就是会花钱。就是用金钱能达到对他的服务， 嗯， 比如说吃饭， 嗯， 购物，像这些理发，就是说他能用金钱把这些服务 换回来，嗯， 我觉得这个就，现在是我这两个目标， 就重点培养， 重点培养， 嗯， 因为呢，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体力也在不断的下降， 嗯， 越往后，我要想我怎么才能越省心。是吧， 嗯， 就是那我要是越省心的话，我就得让他的能力越来越稍微强一些。他现在的整体能力还是在慢慢的提高。我觉得就好像省心多了，什么事情告诉他就知道，说明天早上几点起床啊，咱们就去排练。他到时候他就自己起来了，然后跟着人家排队走，我就不用总跟着他。而且他现在就是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他知道。那天困的都这样了，还弹呢，就是他也没说我不干了，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事儿，八个人的事儿，人家在这儿弹，你就得在这儿弹， 这对他来说很难的， 很难的， 嗯， 所以他就说现在呢，我就觉得我要做的就是我要越来越省心，我要越 那要训练的项目还挺多的， 多很多还要多、嗯、反正现在我就比较简单嘛，我一般一个目标我达到了我再想下一个目标我不想太多， 不想太多 在他很小的时候我都没想过他能上学， 嗯， 但是他上学了，我从来也没设过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他能独立出行。那时候我就跟他爸说，我说咱们就带着孩子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嗯， 当时为什么很多人让我这要老二，我就 对我 们坚决没要。 为什么不要 我们坚决没要呢？我们就想着就把全部的爱就都给他了，就咱们仨就过了，让他高高兴兴的每一天，然后别的小孩正常小孩能享受的、 嗯嗯、 我们尽量让他能享受得到， 嗯， 那达不到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嗯， 其实现在我都想过，我说以后他会不会找个男朋友， 嗯 啊，就是也体会体会女生 谈恋爱被呵护的那种感觉，至于成不成家没关系，就说这个过程 嗯 他能不能有，再要是再想做做梦的话， 嗯， 我可不可以当外婆我也有个小外孙是吧， 是 对、 嗯、 但是如果要是真能走到那一步，那我就真的能放心。 张静秋88年大学毕业，1990年生了女儿丹丹，两年后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20多年来他一直陪伴女儿进行各种康复训练，学琴演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用他的乐观和坚持给了孩子最好的呵护，也让自己的人生有了别样的精彩。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丹丹妈张静秋。原本我还挺担心和一个陪伴了自闭症女儿28年的妈妈谈她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很悲情，会不会很灰暗。我真的没有想到面对别人看来挺不幸的命运，她能够如此坦然地接受，能有这么好的心态。 你的状态很好，你的状态直接关系到女儿的状态。我觉得你看你这些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陪伴女儿成长。 对对，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 我在提高， 有很多改变， 爱改变，我有很多改变，而且在这个这么多年陪伴他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的提高。我觉得我和他是一起成长。 嗯， 其实我原来的时候，我这个人挺追求完美，我自己本身追求完美，那么我对我周围的人 要求也高，嗯， 都追求完美，那么一点不追求完美，我就是可不舒服了。但是恰恰单单不完美。所以那我只能接受他这个不完美，而且他这个 那你怎么接受的呢？你说的云淡风轻的你这么追求完美的一个人、 嗯、 接受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一件事 他就 不 完 美， 嗯， 你怎么接受的？ 他再不完美他是我的孩子，就这一点。有的时候真的夜里边看着他就是睡觉哈，有时候也真想过，哎呀这要是能上大学多好，但是醒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呗。 嗯， 哭的时候别人看不见白天还是阳光灿烂。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呢相对也有点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也有朋友有闺蜜、 哦、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你没有把自己完全绑在孩子身上， 嗯、没也，就是可能可以说大部分 对呀、 啊， 但是你自己也有你自己的情绪需要疏解的时候， 有， 你总得有一个出口， 对 对吧 对？ 因为跟这样的孩子相处是一个非常考验耐心的这样一个事情， 对。对 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不能出去透口气，这种负面的情绪积攒多了，反过来投射到孩子身上，对大家都不好。 孩子对父母的这个情感， 嗯， 特别 敏感。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我上班的时候回家就其实累、 嗯， 我就躺在床上，回家就躺，他就会过来，妈妈你不舒服啊？ 嗯， 就他特别敏感。所以呢就是我也需要我的情感也有个口， 嗯， 是吧，还有一个呢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 嗯， 比如说像奶奶姥姥姑姑丹丹的姑姑、 嗯、 舅舅，就是我们家所有的这些亲人，他们都会适当的哈，在我需要的时候、 嗯、 给我提供帮助， 嗯， 然后呢我也有一些很好的闺蜜，也有一些很多的同学， 在我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提供一些支持。 嗯， 然后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排解那个压力的方式。 怎么排解？ 我比如说我自己找个地方喝个咖啡了。 我还以为找个地方哭一顿去呢。 不哭，不哭，我现在很少哭。 啊， 然后比如说去美容院，我做个美容了。 嗯， 反正就我自己觉得哪个能让我很舒服， 嗯， 我就其实我有睡眠障碍，如果这段时间我想独处，那我就会自己一个人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待一段，待一会儿。 嗯， 我可这一段时间我就想找人倾诉，那我就找我的闺蜜，我就跟你说。但是呢，就是我这一生呢，我觉得我的最大的事业，因为我在工作中没有要求了，已经， 嗯， 就是把丹丹培养出来，那么。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舍弃一些东西，我可以也可以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嗯， 但是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一定要把它带出来。那么带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我的能力问题了。 嗯， 我觉得我们家三个人可能比较感恩，就别人给我们的一些帮助什么的，我们就会记在心里头，也会把这些东西再投射出去。我们的和他爸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们对大家的这种爱呢，都能投到我女儿身上。 嗯， 这样的话呢，那么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谁伸把手搭把手，他的生活可能就不会那么艰难。因为毕竟有一天我们两个不可能陪孩子走到最后。 嗯， 就说以后，其实现在面临就是我们以后老了以后怎么办。这个事儿， 对呀， 我们解决不了，我们 是 自己解决不了。 可能你们两个人还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呢，那谁来照顾丹丹？ 对，尤其是你看，今年这两年就大龄的这个自闭症的父母， 嗯， 有的癌症啊什么疾病去世以后， 嗯， 其实对我们打击也挺大的，这个都是感同身受。 嗯， 就是我们不在了，这孩子怎么办？但这个问题吧，就是。真的是一个群体的一个问题，就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了，我们解决不了了就。 嗯， 所以他就是需要呢，就是社会可能给他提供一个方式了。 嗯 嗯，当我们动不了了，或者我们不在了，这个孩子怎么办？ 对，丹丹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你看，这么好的家庭气氛， 嗯， 我觉得在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里头，很难有像这么阳光。这么温暖的这个气氛，这么接纳的气氛， 对，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 对， 而且爸爸那天在《越位爱》的一个新书的发布会上，爸爸上台讲话，我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特别男人的一个， 嗯， 爸爸 是 在台上说到女儿，声泪俱下， 对，他这个女儿是他的一个软肋， 嗯，所以 就他永远放不心不下， 嗯，所以其实你看你们夫妻俩。我感觉你们生活的重心，你们最大的目标就是丹丹， 对， 让他好好的， 对， 爸爸拼命的挣钱， 对， 想给女儿多留点钱， 对， 那以后呢生活会好一些， 对， 对吧？你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 对， 带她到处的学习，十几年坚持学琴，啊，学画画，做烘焙， 就康复呗，就是让她康复。 其实我觉得最不容易的一点就是你们夫妻二人 对 于这个女儿无条件的接纳和包容， 对， 而且营造了一种很轻松很阳光的家庭氛围， 对， 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一般我觉得可能会有人会抱怨，哎呀为什么我是这样，哎呀每天那么多琐琐碎碎的事情， 对， 我费了那么大的心力来培养这个孩子，一会儿他又全忘了。你得经受住自己希望的一次一次的打击，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 这一点对于你们夫妻二人来说，这个太难了。 有的时候真的也有快崩溃的时候，那个只能是就是自己消化呗。当孩子面绝对不可以表现出来。 嗯，所以即便是这么成功的新妈，也是背后大家看不见的很多的心酸。 对，那种感觉吧。真的只有感同身受的人才能理解，就是那种要真的要崩溃的那种感觉。但是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就是只能是你自己，哎，慢慢的调整调整， 嗯， 然后呢， 累了呢就休息休息，然后再讲话呢就是再满血复活是吧。但总的来讲，丹丹呢因为从小到大可能这个环境比较宽松，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这样的话对我造成困扰要少一些。 嗯， 就自闭症孩子一般的都有一些情绪问题，那个很折磨人。 嗯， 所以我很幸运的，我就觉得丹丹这方面呢对我的困扰呢要少一些。 你还真是很知足哈。 知足， 老是看到事情好的一面。 我们那个星妈那个有一个名言哈， 嗯， 我们要用放大镜找孩子的优点。 嗯， 普通小孩，我同学好多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吧整天拿放大镜找孩子的缺点，孩子做的已经都那么好了你还批评他，我说我们每天用放大镜找孩子的优点，哎呦就那么一点点优点呢我们就特知足。 所以其实可以说丹丹让你们学会了知足。 对，他爸有时候说我们一直是跟他在共同成长。 嗯， 实际有的时候是他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他那种单纯善良、啊，与人为善，其实他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嗯， 我们所以现在就来讲，就我们的心胸可能更开阔一些、 嗯、 还有一个呢处理事情的时候可能更淡然一些，就不会钻牛角尖儿。 嗯， 因为丹丹给我的这种经历太多了，好多人问我，他说他你觉不觉得因为有这个孩子就是你自己就挺委屈的哈、 嗯、 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了。其实后来我想哈，我说我因为有这个孩子确实生活轨迹改变了，就走的不是我正常的轨迹了、嗯、那我走了另外一条路。 我感觉要是不是因为丹丹的病，你应该是一个特别有事业心的人。 对，因为我很要强嘛、 嗯、 另外我很追求完美，那么我所有的事情都要尽善尽美，那我觉得我要是把精力用在我的工作上， 嗯， 应该是不会差。 嗯， 但是呢虽然我这条路没走通，那么我现在呢就是走的是陪丹丹康复这条路，那么这条路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很精彩。 嗯， 因为这条路和常人不一样，那我又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那我又接触了不一样的人，我接触的这个范围可能在比我工作的这个范围还要广。 嗯， 如果没有丹丹，我想我不可能坐在这儿。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走了另外一条路。 嗯， 生活经历也很丰富。 嗯， 人生不就这样吗？我觉得我这条路可能虽然不平哈，磕磕绊绊的，但是走过来了回味我一下也很精彩。 所以看待事物的心态太重要了。 对， 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它，同样一个事情。 对啊， 角度不一样，后面的感受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差很远。 对呀、啊， 所以你看你这么漂漂亮亮的坐在这儿，气色也很好，穿着打扮也都很得体，很讲究，一看是有自己生活的人。 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生活、 嗯。 当时我跟我好多同学开玩笑，我说我的目标是我要活到100岁，因为我活到100岁，我闺女就有人管， 嗯， 是吧？那你首先你自己身体要健康。这样的话呢你才能陪伴孩子走更远。其实以前我也说过，我说现在如果说你从楼上跳下去你孩子马上好，那我就跳下去。那我要是天天我哭天抹泪，我整天又抑郁，其实我现在也有点哈，因为我睡眠障碍嘛、 嗯、 也有焦虑。 嗯，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可能你能理解。 我能。 我现在也焦虑，我也在吃药，我血压也高。那么我尽量去调整他， 嗯， 是吧？那么我身体好的前提下，我能陪他走得更远。那我要是天天哭，我天天哭，丹丹天天看着我哭，他是不是天天他也哭？ 问题哭没用啊。 但是再说了，我天天哭解决问题吗？ 是啊， 我不解决问题。那既然不解决问题，那我莫不如我跟孩子天天傻乐， 是， 对吧？ 嗯， 今天我出来。我说的妈妈今天去电台啊，然后大家说妈妈你是录节目吗？我说是啊、 嗯、 你化个舞台妆 好可爱 我说我为什么要化个舞台妆啊？后来我就觉得他也希望妈妈 是 就是 漂漂亮 亮, 亮的是吧，可能我也 希望我漂漂亮亮，这样的话我心情也好。 好了，听众朋友，丹丹妈张静秋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起眼的地名就在动物园对面车公庄大街北侧，如今只有几个门牌号提醒着这个老地名的存在，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这里却很少有人不知道。当年北京城最活跃的票房之一就在朝阳庵，老北京的戏剧和曲艺爱好者凑到一块儿，在这里吹拉弹唱。那段时光是张学凯最怀念的岁月。 老的是 张学凯生于1935年，京城名票连珠快书项目非遗传承人。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他以演唱连珠快书而知名。张学凯的表演声腔激越，朝阳庵票房的听众自号小凤凰。连珠快书创始于北京，距今大约有200年的历史。要说到连珠快书的渊源，还得从北京满族文学子弟书说起。 八旗子弟创始一种短篇的古词，就叫清音子弟书。到嘉庆道光时期，南园有一个唱这个子弟书的艺人叫高显臣，他设计了新腔，他要用高腔里边的叫滚唱，滚唱又称为流水板，节奏明快，大伙儿管他这种唱就叫快书。 到了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八旗子弟奎松斋先生对快书进行改革，让快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曲种。 他就在流水板基础上，从他的文词结构、曲词内容、唱腔又进行了改造。一个故事分成七个段落，这个叫什么呀？因为随后一个牌子叫连珠调，就好像说是放在连珠弩箭，也好像说是比着一段珠子，把底下的珠子块搅坏的一个一个往那盘里掉，啪啪。所以就把这种形式就叫做连珠调，连珠快书。 连珠快书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深受群众爱戴的大家。但是现如今，这门传统曲艺正面临失传的困境。张学凯说：“ 社会的发展不同，文化水平不同，人的审美情绪不同，听众少了。”影响小了，人国家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呢，保护主要方法就是传承，你有人学才成啊，谁学？很少有人学，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了。 张学凯的徒弟徐德亮谈起当下传统曲艺的境况，也是充满无奈。 就是现在连票房几乎都没有了，我小时候如果想听曲艺，每天都能有票房。 如今连珠